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去旅行，说到旅行的目的啊，多种多样，有的是退休了，年轻的时候呢工作太忙没有机会也没有钱，现在呢时间和钱都大把大把的，还有人呢说工作太辛苦了，需要通过年假来给自己一个放松。那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旅行啊就更加显得与众不同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很吸引眼球，失业之旅。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康夫，一位是静静。康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静静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好，两位姑娘啊，怎么就跟失业联系上呢？这失业怎么就跟旅行联系上呢？我相信是很多的读者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在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其实没有看到这二位之前啊，我一直以为康夫是一位男孩子哈，大家都看过这个机器猫哈， 对， 这里面的主角就是康夫。康夫你是用笔名在写作还是真名？ 嗯，这个是笔名，因为我一直是机器猫的粉丝 啊、哦、 对，就是觉得那个可以穿越时空，然后穿越地点、然后的竹蜻蜓啊这种发明特别喜欢，从小就很喜欢，终于有机会数上自己的名字，就立刻用这个机器猫里边的名字为自己取了个笔名、 哦、就是好不容易自己有机会把名字印在这个纸上啊，就起了偶像的名字。好，那这个失业之旅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呢？你们真的失业了吗？这是一本纪实的游记还是虚构的游记呢？ 是，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本纪实的游记，因为确实是我们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失业的时光，然后失业之后我们想了半天，也想过找工作，但是想想如果正好趁失业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出去玩一下，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经历。 嗯， 然后就是写了失业之旅这样一本书。 嗯，你们俩在这个书上哈、啊、有这么一段介绍，这更加能够引起读者的好奇，你们怎么会失业呢？来，首先康夫的介绍，书里是这么写的，我跟大家简短的念几句啊。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以色列，曾爬雪山过草地，在一支科考队中担任过队医和厨子，尤其擅长炖肉，后学习戏剧，兼职在巴以地区卖钻石和拖拉机，现居北京，供职媒体，小说剧本偶获小奖不值一提。这是康夫的介绍啊。来看静静，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学瑞典，在欧洲游荡两年，张望书里读过的城市，爱上烘焙，拍过短片，文字和电影构成基本的世界图景，旅行则是一一见证，现居北京写字为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知道了他们会不会很生气啊？ 哎，所以特别希望我们俩的老师这会儿不要开着车在路上。 是啊，就是你看你们的这个经历，很多单位都会争着抢着要，是吧？你们怎么会失业呢？ 怎么会失业呢？ 这个 你们是同事吗？原来 我们原来是同事。 对，我们当时是留学回来以后刚刚进入到一家公司，刚刚成为同事，然后公司因为一些投资方面的原因，然后就暂时的就是停止了、于是我们俩一成为同事，然后就共同失业了、是这样一个经历。 就提到这个，我特别想提到，有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读者写过一个短评，我非常有感触，他说他看他的表妹最近失业了，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他，然后看到这样一本书，发现这两个作者也失业了，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励志书籍。 对，一下子大家这个就平复了。 对对对， 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对世界不满的情绪了， 希望可以安慰到大家。 对，那我们又算什么呢哈。但是啊，失业之后每个人的人生和经历可以不同，如果你选择失业待业，或者是接着失业接着待业，那么我相信你写出的失业之旅就跟他们两位完全不同了。你们选择了 去旅行，准确的说呢，选择了在东南亚好些国家走了一圈儿。 嗯， 这个想法在书里我是看到你们是在电影院里迸发出来的，是吗？ 当时选择东南亚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有过留学和海外的经历，然后想选择一些国家我们一起可以去经历的，然后就在地图上挑，就是排除一些我们各自去过的，后来发现我们没有去过的是东南亚。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又没有去过，又能把这个失业遣散费能负担得了的，必须是一个吃的喝的特别多，价格也不贵，然后这个环境还比较的愉快，又能玩得很开心的地方。然后一想啊，机票也不贵，就是东南亚了。对， 这么一说啊，你们把这一趟玩下来或走下来，你们的旅行世界就完美了。啊， 美洲 这块 没 去过啊，还有 美洲没去过，对， 南极、 北极都没去过。 那再找几份工作吧。好，那各位朋友，他们通过失业的这段赋闲期啊，在东南亚走了一圈。下面我们来绘制一张旅行地图哈。北京出发，你们先后到了哪些国家，到了哪些城市或者是地点呢？ 我们是在北京夜里凌晨2点的飞机出发，先是到新加坡转机，然后到了越南，在西贡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去了湄公河，然后到了坐大巴到了柬埔寨，然后我们在吴哥窟转了很长时间，然后再继续坐大巴来到泰国，在泰国待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先在曼谷，再在普吉岛、皮皮岛，然后再到清迈，最后又来到 老挝、 琅勃拉邦，然后最后是在湄公河的雨季到来之前，就是再不走的话，可能这个湄公河就涨水，我们俩就走不成了。然后依依不舍地坐大巴，通宵大巴回到了云南，从云南入境的，就是全程是只有去的时候是坐了一趟飞机，所以很经济的一个旅行，都是坐大巴。 全程花了多长时间？ 一个多月。 对啊， 花 了多少遣散费？ 把遣散费全部花光了。 大概差不多是我们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一个月工资多一点儿。 多少钱呢？ 大概是1万左右。 是人均呢还是总共？ 人均 就是2万多。 对， 两个人在东南亚玩了一个月。 对，2万多。 好，所以听完这期节目呢，或许也能够为大家制定以后的自助旅行攻略啊提供一些参考。确实这个玩得很经济啊，收获呢很多，要不然呢怎么能会写成一本书呢？刚才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说他们的旅行地图。其实啊，说出去玩啊，两个人的个性很重要。我在书里看到是康夫写的一句话呀，说把这个蜜月出行啊看成是小夫妻啊性格合适不合适的一次重要的考验，反正是这个意思哈。那你们之前分别属于两所大学啊，这两所大学呢也有很多的渊源啊，甚至是一些一些花边新闻啊。那你们呢又是在工作当中相识，可是时间认识也不是很长，就开始了你们的事业之旅。你们两人的性格开始在一起合吗？康夫是个什么性格？近景是个什么性格？我们让对方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哎，对，我性格特别好，我性格 爆料啊。 康夫是一个在工作中是非常乐于与人相处的一个同事，就是我最初的一个印象。而且他很善于跟大家打成一片，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没有太想太多，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特别好相处，更好相处的一个人。 在哪些方面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的，因为我之前有跟人出去玩的经历，就会发现其实旅行中是非常消耗人耐性的一种行为，有大量的琐事，大量的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这个时候选择一个跟你脾气相对的人出去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选择跟康夫一起出去，是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是一个忍耐性很高的人，然后后来发现我的忍耐性可能更高一点。 对，我听说我也觉得近景好像更文静一点哈，康夫好像更外向一些哈，你们的分工是什么呀？ 主要就是我负责外交，他负责这个内政，就是他管钱，说白了，对，然后我就负责这个联系这个吃喝玩乐，车、船、飞机、交通这些事儿， 然后这个内政工作就都由他管。 啊，就是跟人打交道的主要是康夫来负责， 对， 是吧？ 跟钱打交道主要是他来负责。 啊，他更细致一些是吗？ 他更爱钱一点。 好，那康夫你怎么来形容这个近景呢？ 嗯，近景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就是在我们还不那么熟悉的时候，我觉得呢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事或者是一块儿出门玩的对象，因为看上去啊他就特别好欺负。 嗯， 然后应该说我觉得他能让着我点儿，于是啊我就显得自己特别好，然后就把他骗上路了。 哦， 大概就这样。 那在路上近景是扮演了被照顾的角色还是照顾人的角色呀？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在一起那个出去玩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都特别讨厌被照顾吧。 哦， 所以我们俩应该是相对比较独立，而且其实各自都有就是海外留学的经历。 嗯， 然后就是自己照顾自己能力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这点也是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 嗯，我感觉哈，在你们这本书里啊，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一种旅行状态，就是用一个字来形容啊，独立的独啊，独自的独，孤独的独。除了这个在一起吃饭啊，这个或者说在一起晚上休息哈，等等，或者说在一起搭大巴呀或者搭船必须两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多的呢是各自欣赏各自的风景，各自在这个新的地点去领略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给你们带来的冲击。不知道我的猜想对不对？ 嗯，我觉得您总结得特别好，就是我们俩也是这种感觉。 嗯， 因为一个旅程尤其是时间这么长，一个多月又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其实要面临很多琐事或者说很多不可知的挑战，就是很像就是两个人刚刚开始一起生活的那个状态，如果不够独立的话其实很难继续下去，就是会有很多摩擦。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刚刚静静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能力都很强，我们可以就是不成为对方的一个累赘或者是负担。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有足够的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去欣赏我们遇到的事情和东西，而不会把这个旅途是否愉悦的指望完全寄托在对方身上，所以大家相处是很轻松的，这样的旅伴其实是非常难得。 嗯，是，就是我开心啊，你也开心。 对， 虽然我们俩欣赏的点这个笑点也好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嗯 啊，但是我们彼此不成为彼此的这个累赘， 对， 不拖大家的后腿。 对， 好，那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是要共同经历的哈。 嗯， 我们今天的节目下面呢就跟大家来说说他们这旅行当中的一些独特之处，因为啊很少有人像他们这样哈，两个女孩一个多月的时间花了2万多块钱在东南亚的这么多个国家走了一圈，不管去哪都能碰到人啊。想问问二位，在这一圈下来有哪些人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咱们俩在那个柬埔寨的时候遇到那位司机大叔其实挺有意思的。 史麦利先生。 对，史麦利先生，他的名字是叫 Smiley， 就是微笑的那个意思。 嗯， 但是一到中文呢就变成了特别卖力的意思。 嗯， 这个也特别符合他这个人的感觉。我们俩在一个家庭旅馆住，然后我们需要一个 tuk-tuk， 一个突突车去吴哥窟，就是有点像咱们这儿的三蹦子。 嗯， 然后于是这个老板娘就帮我们找到了史麦利先生。史麦利先生呢是一位黑导游，他还没有获得导游证，但是他在努力的学习，他每天就像那个送孩子去学校的家长一样，就是用他的小三蹦子把我们俩送到那个吴哥窟的景点门口，然后说啊，你们俩这个别乱走啊，几点几点到门口我来接你们。 哦， 我们俩 不进去， 他不进去，然后我们俩一出来他一准在那儿，而且不干别的，是拿着一本这个旅游英语教材在背。那个 用英语跟你们交流。 对对对，他是自学的英语，非常非常棒，是一位30出头，可能一位中年。然后他就说，虽然我人到中年，我依然有这个宏伟的目标和计划，我打算先学好英语，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然后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然后我要成为一个学者，因为柬埔寨现在的学者还挺少的。然后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学者，我要到大学里面去做这个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我们就觉得在柬埔寨真是太正能量了，每天和史麦利先生在一起，我们 们俩自己都感到很羞愧。 哦，他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吧？ 他是真的 说， 一本正经。 哦， 每天都在背那本书。 嗯，我看书里说，就你们的书里啊，说他那本书都快翻烂了，是吗？ 对对对，我们叫《围边三绝》。 哦，《围边三绝》每天看。 嗯。 哦，嗯，哎，那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正规的导游呢？是很难吗？在当地考导游？ 大概好像是3年到5年的学习，然后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 嗯。 他还在自学的过程当中。 嗯。 对，很新奇的旅行，你不会想到这个出门之前，你不会想到在景点你会遇到一位这么励志的大叔。 而且因为导游在柬埔寨是一个高薪的工作，非常少人能够得到那种工作，所以报考的人数也很多，他们教育资源也跟不上，所以他是从一个黑导游入手，然后拿我们来练习他的那个对话，然后来进行这种学习。 确实哈，在一个国家能够看到这么上进的人哈，或者是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向善的力量和向上的这种追求，当然我想根源是为了家里的生计，是吧？我看书里写他都不住在城里， 对， 就好像天天带着大家去天安门逛，可是他呢住在通州顺义怀柔， 对，是可能更远的地方。 你们说在当时啊，在柬埔寨的时候，你们发现城里很多的是旅馆，但是住家少，是吧？ 对对， 因为他可能就是在景点附近都是以这个商业为主，然后就是本地人可能会住得远一点。对。 好，静静有哪个人给你印象很深？ 我印象中好像泰国过海关的时候去，就是有那种经常纠缠你去换那个兑换，从泰币换成柬埔寨瑞尔。 啊，我知道了，就是在，因为我们不是坐飞机去入境的，我们是坐大巴入境的，所以就要经过海关。那有一些国家的有一些海关人员，他索贿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他会暗示你要给他在护照里面夹一些钱，然后他才能给你放过去。然后我们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应该是为了不那个直接的索贿，他就要求你把美元换成当地的货币，但是在那个地方呢，你只能找一个固定的人来换货币。在这个换货币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汇率的差价或者是手续的费用他可以来赚取。然后我们俩就一定想坚持正义，不想去、这个、 很有原则。 对对对，我们俩很有原则，就是宁愿多喝一瓶矿泉水也不想去做这个行贿的事情。于是静静就拿着这个钱，就在烈日下跑到外边去找陌生人，去换钱，怎么着都不肯在那个出入境大厅里边换。 哎呀，静静看起来还是一个有点这个柔弱的女子哈。 其实挺轴的 啊，挺轴的、啊、怎么做出这么有原则的事情来？ 因为我们当时没钱呀，就是因为他那个汇率的差价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是按照正常的汇率的话，可能会比我们按照海关给出的汇率要高出几百块钱。实在是舍不得那几百块钱。然后我其实不仅是去别的地方，我是从泰国走到了柬埔寨，过了他那个边境，走了非常远，走几公里路，去到一个正规的一个窗口去换钱，然后再又走回了泰国， 走了几公里啊？ 对， 就在两国边境来来回回走，然后举着一叠钱说：“谁能给我换钱？” 啊，哎呀，有这样的财务官在旅行过程当中，真的是让人很放心哈、啊。遇到不一样的人啊，这个确实是我们旅行当中的风景。这个风景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终身难忘啊。还有一些人啊，在我的这个阅读当中啊，也给我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啊。这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比如说你们在越南吃饭，碰到了一个做大排档的这么一个师傅，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 你们本身没打算点那个菜，是吧？ 您这么一说，我都能闻到他大排档上那个香味儿了。 对对对对，来来来，你说说啊！我觉得这个做生意真的是做到家了。 对 对, 对, 对。 你们当时只是点了啤酒。 对对对对对，我们当时光点了啤酒，其实一开始 没有炒饭， 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那天是因为西贡是特别潮湿和炎热，傍晚晚上的时候，夜里10点以后呢才能稍微凉快点儿。然后我们俩就说这个西贡的 夜生活宵夜是特别的吸引人的，我们俩就到夜市上逛，到夜市上逛以后发现大概有几百个西方人，都是年轻的背包客，都坐在那个夜市上，大家就光喝啤酒，然后因为都是很年轻的背包客，肯定也都是不太富有的，所以就光喝啤酒聊天，大家也不点菜。我们俩坐下以后呢，也就要了两瓶啤酒，旁边就有一位阿姨，然后呢就支着一个小炉子，就有点像我们这儿烤串那感觉，他支个小炉子，然后就跟我们说要不要来一盘，我们俩说不要，因为想着在越南都快把钱花光了，不行，才第一站，他二话不说他就自己开始炒了，炒的那个香啊，先是把辣酱给搁下去，热油一呲，然后那味儿就出来了，辣酱下去以后再搁蒜蓉，搁完蒜蓉再搁青菜，这么哗一炒，一炒就一盘，我们俩就扛不住了，我们俩就说您这一盘多少钱呢，他就说个数，也不贵，然后我说那您炒完这一盘给我们也来一盘吧，我想着肯定是给别人炒的，大妈说嗨，这盘就给你们炒的，知道你们扛不住 上道了哎呀你看这是一个多么鲜活的场景啊，也是这个商场老手、啊、虽然说这做的是小买卖哈、啊、你们二位初来乍到的游客啊，就这么啊上钩了， 对， 但是吃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太棒了，特别香、 对，就是你看这种市井的生活你没体验到了哈、啊、 嗯， 还有一个细节啊，应该说也是你们接触到的人给我印象很深，这算是公共服务，好像谁病了是吧，去医院是 是脖子的问题、 啊、脖子的问题晒伤了， 对对 对, 对， 谁晒伤了， 是我晒伤了， 柔弱啊，果然是。当时是在哪晒伤了？ 当时是在泰国的皮皮岛。 皮皮岛。 对，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大海，但是我其实并没有潜水过，我也没有经验，不知道就是那个紫外线是可以透过很深的海水直接射到人的皮肤上的，所以我就非常大胆的没有涂了防晒霜，然后在玩了一上午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海里的大闸蟹一样的 红了， 红了、 嗯， 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晒伤，当时已经不能够负重了，就是肩膀已经不能够负重，然后而且我当时试遍了市面上所有的晒伤的膏，但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所以就是病了之后整个大半个月吧，我都会每天早上就会像蛇一样在蜕皮。 哦。我体会过那种感觉， 非常的恐怖， 就好比身上有那个泥儿似的，搓泥儿的那种感觉啊。 对，它还特别疼 啊，对，你还不能摸。 对， 对 我就老爱碰它 啊，这是受虐之旅啊，这是有半个月啊， 半个月，然后半个月整个背部都可以摊鸡蛋的那种烫 啊，又热啊，又疼。那后来去医院了。 去了，但是烫伤的方法就是因为它最好是预防嘛，就是你真正烫伤之后能够晒伤之后恢复的那个效果是很差的， 就人体自我的修复， 对，主要是自我修复， 对， 所以那大夫主要是给我们俩这个精神安慰为主，对，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转半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长发映涟漪，白布沾湿巾，